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十九集，R中高一期中考试即将到来。11月8号1点10分，期中考前一天中午，班主任于中善站在讲台上面，看着沈西，十分温和。 沈西啊，来，过来讲台这边。 沈西将目光从武侠小说当中抽离，看着铁头。嗯？他又开始看那本幽门奔门的书，发现还有一个什么岛，分大岛、小岛。大小岛里有结岛、空岛、回岛、盲岛、直岛、12直岛，遍地恶人，再次觉得作者学医胃肠全都出来了。 过来啊，过来讲台这边。 沈西大大咧咧地把书扣在桌上，走上前去。于中山让开位置，叫沈西站在讲桌前。沈西过去，手腕向前撑着桌子，长腿退后两步，动作倒是潇洒，转眸看向铁头。R中每天上午11点半下课，下午1点半上课，不过学校要求学生1点10分回到班级看书自习。 晨曦啊，利用中午自习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分享考前心理调节的方法行吗？讲讲考前的心理准备，比如如何应对紧张担忧等等的情绪，可以同时说说考中心理调整，比如遇到不会的题、没把握的题时候怎么办。还有考后心理平复，比如如何不骄不躁继续投入学习，随便说说个人经验。 沈西低头思考几秒，重新抬眼看向对方。 这个我讲不了啊，我不需要调节心理，因为就没有不会的题。 于中善大耳骨的眼睛看着沈西，下面一片吹哨叫好，小八卦前后拍桌大叫： 骚，实在是骚，沈哥 King of 骚。 沈西微笑，于中善看着沈西，二人对视半晌。于中善下巴一扬，迈步往讲台上走。 你下去吧。 沈西立即收起长腿，两手插进敞着怀的校服上衣兜里，回到后排座位坐下。台上于中善开始自力更生。 在考试前啊，大家呢， 天下竟有沈西这样嚣张的人，怪不得除了于中善以外，各个科目所有老师全都烦他。 然而沈西的确有狂的资本，这点最令别人不爽。夏九家想着想着，握着笔的手指一紧，心脏忽然砰砰砰的剧烈跃动起来。 有强的对手才更有意思，沈西固然就没有不会的题，可是呢，我也同样没有不会的题。 夏九家想拿到第一，无法接受输这件事，那会让他挫败，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他努力到今天，他谁都不服。念及此处，夏九家忍不住回头，眼睛看着沈西，瞳孔当中迸发出热烈的火焰。沈西本来松松垮垮待着，看见夏九家立即端端正正坐好。嗯？有事儿啊？ 嗯？没事儿。 那 就看看。 沈西心里一酥，觉得有点痒，却很舒服，不是那种急于想要剥离的痒，好像行走在清凉河水边的一片金色芦苇地，上面的芦苇擦过他的脸颊， 下边的草叶钻入他的裤脚，叫人想一直沿路下去，再不回头。他琢磨着，水晶皮洞一向冷清，却故意回头看看，是不是也有点喜欢自己啊？暗恋当中的人，最最幸福的事，无非就是发现那个人也倾心于自己的蛛丝马迹。下午，物理化学老师狂发复习资料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沈西又是很机智地注意到了一个现象，水晶皮洞每次往后传发资料都会交到自己手中。按理来说，坐在正前方的水晶皮洞把资料直接扔给他同桌会更方便，只要稍稍转身就好，可对方却硬是选择看看自己，把东西交给自己，是不是也能说明水晶皮洞有点喜欢自己，抓紧一切机会做些眼神还有实质上的触碰？那要不要表白一波？就在一起？想到表白，沈西有点紧张，可抱抱亲亲水晶皮洞又是有着极大的诱惑，而且沈西从夏九家的语言、眼神、表情、动作等等方面仔细的分析，觉得两情相悦的可能性还是很大。沈西一直犹豫，直到晚自习前，他从食堂换回教室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女生，立刻皱眉： 堵这儿干什么呢？让开让开让开，别挡着道，我过去。 沈西，在算命看手相。 啊？ 来，给咱们学神也算算。 来，男左女右。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沈西就把手从兜里抽了出来，手掌张开，低头看着。 我看看啊。 对了，你看就看，别动手动脚。 好吧。哇，学神，您这事业线都通天了。 废话，别扯那没用的，看别的线。 生命线也好厉害呀。 他没讲一样，沈西就说废话，看别的线，一直到最后说感情线才消停了下来。 学神，你感情线好长啊，整个班最长，直接都到了手指根，插进两根手指中间，说明哇，非常纯情，对于感情忠贞不移。 还有呢？ 还有位置很高，弯曲幅度很大，一旦遇到心仪的人呢，就会非常的迷恋甚至崇拜。 还有呢？ 还有这条线沿到食指中指中间，这样的人对另一半关心体贴，愿意真诚照顾付出。 还有呢？还有呢？ 没有分叉，干干净净，这一辈子认一个人。 沈西也不再管其他这个线那个线的，收回手掌，唇角微微撩起。 这种东西你们也信？起开起开，我要过去。 啊！ 打铃以后，沈西不看数学老师，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手心。这种东西并不靠谱，可是沈西觉得自己居然有点想信。 一辈子认一个人吗？ 沈西拿着黑色水笔，又在不知不觉当中，在他左手那条所谓感情线上写了夏九家三个字。他的字大，龙飞凤舞，正好压住整条线，两边交错缠绕。而后沈西微微拢着掌心，将三个字攥于手中，撑着下巴，又放肆地看水晶皮洞白皙光滑的后景。 哎，要疯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虽然难以启齿，也必须要表白，尽量在一起，真真实实的触碰他。既然已经克服障碍，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明天后天期中开始，肯定不行，接着两天放假休息，也是不好。 沈西选择许久， 最后决定成绩发表以后告白。那个时刻如果水晶皮冻考得不好担忧未来，那他可以声明自己会是对方一辈子的坚强后盾，叫水晶皮冻在脆弱中寻求依靠。如果水晶皮冻考得很好，心情愉悦，那他可以表明自己会帮对方进一步的提高名次，叫水晶皮冻在开心时顺势答应。沈西觉得自己真的十分聪明，决定告白，浑身轻松，甚至破天荒地听了一整堂的数学。晚自习结束时，数学老师抓紧时间讲完最后一道大题。 所以 K 小于3或者 K 等于1/4，听懂了吧？好了，明天期中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成绩，放学吧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